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31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妙相品第28-4。儿时善现辩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，其意能得一切相之？报告善现：如是如是。诸菩萨摩诃萨，亦有能得一切相之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若菩萨摩诃萨，亦有能得一切相之，与诸如来有何差别？报告善现：亦有差别。其相云何？为菩萨摩诃萨，名为随得一切相之。若诸如来，名为已得一切相之。随者何？非诸菩萨摩诃萨心与诸如来定，别可得。为菩萨摩诃萨众与诸如来应证等觉，具住诸法无差别性，与诸法相求证辨之，说明菩萨。若知究竟，即名如来应证等觉，与一切法自相共相，照了无暗，清净具足，诸因位时名为菩萨。若知果位，即名如来。是故菩萨与诸如来虽具名得一切相之，而有差别。善现，是名诸菩萨摩诃萨世间法师。诸菩萨摩诃萨亦因如是世间法师，不能修行出世法师，为诸菩萨摩诃萨一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方便善巧，先施有情世间善法，后令厌离世间善法，安住出世无漏圣法，乃至令得一切之智。云何名为出世圣法？诸菩萨摩诃萨为诸有情宣说开示，分别闲了，说明法师。善现当知，一切不共一生善法。若正修学，令诸有情超出世间，安稳而住，故名出世。为37菩提分法，三解脱门，八解脱，九次第定，四圣谛智，波罗蜜多，诸空等智，菩萨十地，五眼六神通，如来实力，四无所畏，四无碍解，18佛不共法，大慈大悲，大喜大舍，32相，80随好，陀罗尼门，三摩地门，诸如是等无漏善法，一切皆名出世圣法。若菩萨摩诃萨为诸有情宣说开示，分别闲了如是诸法，名为菩萨出世法师。善现，此中云何名为37种菩提分法？为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，其等觉之 八声道之。如是名为三十七种菩提分法。善现，云何名四念住？为菩萨摩诃萨与内身若外身，若内外身，住寻身观，具足正勤，正知正念，除世贪忧，诸身即观，诸身灭观，有彼与身，住寻身观，诸身即观，诸身灭观，无所依止，与诸世间无所执受，是名第一。与受、与心、与法一耳，是名四念住。善显，云何名四正断？为菩萨摩诃萨为令未生恶不善法，永不生故；为令已生恶不善法，永断灭故；为令未生善法生故；为令已生善法坚住不忘。修满倍增，广大智，作正故，升起乐欲，发勤精进，测心持心，是名四正断。善现，云何名四神足？为菩萨摩诃萨于三摩地断行，成就修习神足。勤三摩地断行，成就修习神足；心三摩地断行，成就修习神足；观三摩地断行，成就修习神足。是名四神足。善现，云何名为五根？为菩萨摩诃萨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是名五根。善现，云何名为五力？为菩萨摩诃萨信力、精进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，是名五力。善现，云何七等觉之？为菩萨摩诃萨念等觉之，责罚等觉之，精进等觉之，喜等觉之，清安等觉之，定等觉之，舍等觉之，如是名为七等觉之。善现，云何八圣道之？为菩萨摩诃萨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，如是名为八圣道之。善现，云何三解脱门？为菩萨摩诃萨空、无相、无愿解脱门，如是名为三解脱门。善现，云何空解脱门？为菩萨摩诃萨以空非我形象摄心一去，是名空解脱门。善现，云何无相解脱门？为菩萨摩诃萨以即灭形象摄心一去，是名无相解脱门。善现，云何无愿解脱门？为菩萨摩诃萨以苦无常形象摄心一去， 是名无愿解脱门。善现云何名八解脱？为菩萨摩诃萨有色观诸色名第一解脱，内无色想观外诸色名第二解脱，净圣解身作证名第三解脱，空无边处定具足住名第四解脱，实无边处定具足住名第五解脱，无所有处定具足住名第六解脱，非想非非想处定具足住名第七解脱，灭想受定具足住名第八解脱，是名八解脱。善现云何九次第定？为菩萨摩诃萨离欲恶不善法，有寻有思，离生喜乐，入初净律具足住名第一次第定，广说乃至超一切非想非非想处，入灭想受定具足住名第九次第定，是名九次第定。善现云何名四圣谛智？为菩萨摩诃萨苦智、集智、灭智、道智，是名四圣谛智。善现云何波罗蜜多？为菩萨摩诃萨所有布施乃至智波罗蜜多，如是名为波罗蜜多。善现云何诸空等智？为菩萨摩诃萨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智，即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智，如是名为诸空等智。善现云何菩萨实地？为菩萨摩诃萨即喜地乃至法云地，如是名为菩萨实地。善现云何名为无眼？为菩萨摩诃萨所求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，是名无眼。善现云何名六神通？为菩萨摩诃萨所学神境智正通、天耳智正通、他心智正通、宿住随念智正通、天眼智正通、漏尽智正通，是名六神通。善现云何如来实力？为诸如来应证等觉与事处，如实之事处与非处，如实之非处，名第一力。若诸如来应证等觉与诸有情、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业即诸法、受、处、因、意熟，皆如实之，名第二力。若诸如来应证等觉与诸世间非一种种诸界差别，皆如实之，名第三力。若诸如来应证等觉与诸有情非一种种圣解差别，皆如实之，名第四力。若诸如来应证等觉与诸有情诸根圣烈，皆如实之，名第五力。若诸如来应证等觉 与变去行皆如实之，名第六例。若诸如来应证等觉，普欲一切净虑、解脱、等持、等智、杂染、清净、建立差别，皆如实之，名第七例。若诸如来应证等觉，与诸有情、过去无量、诸宿住世、我一生、我十生、我百生、我千生、我无量生、我一劫、我十劫、我百劫、我千劫、我无量劫，所有诸行、诸说、诸相，皆如实之，名第八力。若诸如来应证等觉，以净天眼超过于人，见诸有情、死时、生时、诸善恶事、广说乃至，与诸有情随业势力生善恶趣，皆如实之，名第九力。若诸如来应证等觉，与诸漏尽、无漏心解脱、无漏慧解脱，皆如实之，与自漏尽真解脱法、自证通慧具足而住，广说乃至不受后有，名第十力。如是名为如来十力。善显，云何似无所谓？为诸如来应证等觉，自称我是正等觉者，设有沙门、若婆罗门、若天魔凡、若于世间，依法历难，或令意念佛与世法非正等觉，我与彼难正见无由，亦与彼难正见无由得安稳住，无不无畏，自称我处大仙尊位，与大众中正狮子吼转大梵轮，一切沙门、若婆罗门、若天魔凡、若于世间，毕竟无能如法转者，是名第一。若诸如来应证等觉，自称我已涌尽诸漏，设有沙门、若婆罗门、若天魔凡、若于世间，依法历难，或令意念佛于世漏未得涌尽，我与彼难正见无由，亦与彼难正见无由得安稳住，无不无畏，自称我处大仙尊位，与大众中正狮子吼转大梵轮，一切沙门、若婆罗门、若天魔凡、若于世间，毕竟无能如法转者，是名第二。若诸如来应证等觉，自称我为诸弟子众说能障法，然必为障，设有沙门、若婆罗门、若天魔凡、若于世间，依法历难，或令意念犹然是法，不能为障，我与彼难正见无由，亦与彼难正见无由得安稳住，无不无畏，自称我处大仙尊位，与大众中正狮子吼转大梵轮，一切沙门、若婆罗门、若天魔凡、若于世间，毕竟无能如法转者，是名第三。 若诸如来应证等觉，自称我为诸弟子众，说能出道。诸圣修习，决定出离，决定通达，正尽众苦，作苦边际，设有沙门，若婆罗门，若天魔凡，若于世间，依法历难，或令意念，有修此道，非正出离，非正通达，非尽众苦，非作苦边，我与彼难正见无由，已与彼难正见无由，得安稳住，无怖无畏，自称我处大仙尊位，与大众中正狮子吼，转大梵轮，一切沙门，若婆罗门，若天魔凡，若于世间，毕竟无能如法转者。是名第四。如是名为四无所谓。善现，云何四无碍解？为意无碍解，法无碍解，词无碍解，辩无碍解。如是名为四无碍解。云何名为意无碍解？为缘意无碍智。云何名为法无碍解？为缘法无碍智。云何名为词无碍解？为缘词无碍智。云何名为辩无碍解？为缘辩无碍智。善现，云何名为十八佛不共法？为诸如来应证等觉，常无误失，无足报因，无妄失念，无不定心，无种种想，无不择舍，智欲无退，精进无退，意念无退，般若无退，解脱无退，解脱智见无退，一切身业智为前导，随智而转，一切语业智为前导，随智而转，一切意业智为前导，随智而转。若智若见，于过去世无着无碍。若智若见，于未来世无着无碍。若智若见，于现在世无着无碍。是名十八佛不共法。善现，云何三十二相？为诸佛足下有平满相，妙善安住，犹如莲底，地虽高下，随足所倒，皆悉坦然，无不等处，是为第一。诸佛足下，千佛轮文，王古众相，无不圆满，是为第二。诸佛手足悉皆柔软，如多罗绵，胜过一切，是为第三。诸佛手足指皆纤长，圆妙过人，仪表长寿，是为第四。诸佛手足一一指尖，犹如燕王，衔有满网，金色交络，文同其化，是为第五。诸佛足根广长圆满，与夫相称，胜于有情，是为第六。诸佛足夫 修高充满，柔软妙好，与根相称，是为第七。诸佛双善，见次贤缘，如依尼耶仙路王善，是为第八。诸佛双臂，修直雍圆，如象王鼻，平立摩西，是为第九。诸佛音相，世风藏密，其忧龙马，亦如象王，是为第十。诸佛毛孔，各依毛生，柔润干清，右旋婉转，是第十一。诸佛毛发，端接上迷，右旋婉转，柔润干清，眼金色身，甚可爱耀，是第十二。诸佛身皮细薄润滑，尘垢水等皆所不住，是第十三。诸佛身皮皆真金色，光洁晃耀，如妙金台，众宝庄严，众所乐见，是第十四。诸佛两足二手掌中，颈及双肩七处充满，光净柔软，甚可爱耀，是第十五。诸佛肩相圆满殊妙，是第十六。诸佛波叶悉皆充实，是第十七。诸佛容仪红满端直，是第十八。诸佛身相修广端严，是第十九。诸佛体相纵为亮等，周匝圆满，如诺屈陀，是第二十。诸佛汉翼并身上半，威容广大，如狮子王，是二十一。诸佛长光面各一旬，是二十二。诸佛齿相四时齐平，静谧根深，白玉科学，是二十三。诸佛四牙鲜白锋利，是二十四。诸佛常得胃中上位，喉脉直固，能引身中千支结脉所有上位，是二十五。诸佛舌相薄净广长，能覆面轮至耳发际，是二十六。诸佛梵音词韵弘雅，随众多少无不等闻，其声洪震犹如天鼓，发音婉约如频切音，是二十七。诸佛眼睫犹若牛王，干清齐整，不相杂乱，是二十八。诸佛眼睛干清鲜白，红环坚实，交结分明，是二十九。诸佛面轮 其忧满月，眉相交镜，如天地宫。是第三十，诸佛眉间有白毫相，又悬柔软，如多罗绵，鲜白光净，玉科学等。是三十一，诸佛顶上乌色泥沙，高显周圆，犹如天盖。是三十二，是名诸佛三十二相。善现云何八十随毫，为诸佛直爪，狭长薄润，光洁鲜净，如花赤铜。是为第一，诸佛手足指圆弦长，拥指柔软，结骨不现。此为第二，诸佛手足各等无差，与诸指间悉皆充密。是为第三，诸佛手足圆满如意，软净光泽，色如莲花。是为第四，诸佛经脉盘结坚固，身隐不现。是为第五，诸佛两裸俱隐不现。是为第六，诸佛行步直进详审，如龙象王。是为第七，诸佛行步威容奇速，如狮子王。是为第八，诸佛行步安平详序，不过不减，犹若牛王。是为第九，诸佛行步禁止以雅，譬如鹅王。是为第十，诸佛回顾必皆右旋，如龙象王，举身随转。是第十一，诸佛知节见次拥圆，妙善安布。是第十二，诸佛骨节交接无隙，犹若龙盘。是第十三，诸佛息轮妙善安布，坚固圆满。是第十四，诸佛隐处起闻妙好，威势具足，圆满清净。是第十五，诸佛身之润滑柔软，光月显净，尘垢不着。是第十六，诸佛身容敦素无畏，常不怯弱。是第十七，诸佛身之坚固周密，善相属着。是第十八，诸佛身之安定敦重，常不调动，圆满无坏。是第十九，诸佛身相犹若仙王，周匝端严，光净离一。是第二十，诸佛有周匝圆光，与行等时恒自照耀。是二十一，诸佛复行方正无欠，柔软不现，众相庄严。是二十二， 诸佛其身，右旋圆妙，清净光泽。10.23。诸佛其后，不洼不凸，周匝妙好。10.24。诸佛皮肤，远离界选，亦无厌点、忧坠等过。10.25。诸佛手掌充满柔软，足下安平。10.26。诸佛手纹身长明直，润泽无断。10.27。诸佛唇色光润丹辉，如拼婆果，上下相称。10.28。诸佛面门不长不短，不大不小，如量端严。10.29。诸佛舌相软薄广长，如赤铜色。第30。诸佛发声威震深远，如象王吼，明朗清澈。31。诸佛音韵美妙具足，如深谷响。32。诸佛鼻高修而且直，其孔不陷。33。诸佛诸齿方正鲜白。34。诸佛诸牙圆白光洁，见刺锋利。35。诸佛目镜清白分明。36。诸佛眼相修广，譬如青莲花叶，甚可爱耀。37。诸佛眼睫上下齐整， 稠密 不白。38。诸佛双眉长而不白，质而细软。39。诸佛双眉细密顺次，干琉璃色。第40。诸佛双眉高显光润，形如初月。41。诸佛耳后广大修长，轮垂成就。42。诸佛两耳其利其平，离诸过失。43。诸佛容仪能令见者无损无染，皆生爱敬。44。诸佛额广圆满平正，形象殊妙。45。诸佛身份上下圆满，如狮子王，威严无对。46。诸佛手发修长干清， 稠密 不白。47。诸佛手发相接细软，润泽旋转。48。诸佛手发齐整无乱，亦不交杂。49。诸佛手发坚固不断，永无脱落。50。诸佛手发光华殊妙，尘垢不着。51。诸佛身份 坚固充实，与那罗燕。是五十二。诸佛身体长大端直，是五十三。诸佛众窍清净圆好，是五十四。诸佛身知势力殊胜，无与等者，是五十五。诸佛身相众所乐观，常无厌足，是五十六。诸佛面轮修广得所，皎洁光净，如秋满月，是五十七。诸佛颜貌舒泰光显，含笑鲜严，有相无备，是五十八。诸佛面貌光泽熙熠，远离贫促轻斥等过，是五十九。诸佛身知清净无垢，常无臭秽，是第六十。诸佛所有诸毛孔中常出如意微妙之香，是六十一。诸佛面门常出最上殊胜之香，是六十二。诸佛手相周圆妙好，如莫达那，亦有天盖，是六十三。诸佛身毛干清光净，如孔雀相，红灰其势，色类赤铜，是六十四。诸佛法音随众大小不增不减，应理无差，是六十五。诸佛顶相无能见者，是六十六。诸佛手足直往分明，庄严妙好，如赤铜色，是六十七。诸佛行时起足去地如四指量，而现印纹，是六十八。诸佛自持不待他事，身无轻动，亦不微托，是六十九。诸佛威德远震一切，恶心见喜，恐怖见安，是第七十。诸佛音声不高不下，随众生意，和悦语言，是七十一。诸佛能随诸有情类言音意乐而为说法，是七十二。诸佛意音演说正法，随有情类各令得解，是七十三。诸佛说法咸依次第，必有因缘，言无不善，是第七十四。诸佛等观诸有情类赞善毁恶而无爱憎，是七十五。诸佛所为先观后作，规范具足，令时善境，是七十六。诸佛相好一切有情无能观尽，是七十七。诸佛顶骨坚实圆满，是七十八。诸佛颜容长寿不老，好寻旧处，是七十九。诸佛手足及胸臆前皆有吉祥喜玄德相，文同其化，色类诸丹，是第八十。是名诸佛八十随好。 善现。如来应证等觉，成就如是诸相好故，身光任运，能照三千大千世界，无不遍满。若作意识，即能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世界。然为怜悯诸有情故，摄光常照，面各异寻。若纵身光，即日月等所有光明，皆常不现。诸有情类，便不能知昼夜、半月、日时、岁数，所作事业有不得成。佛生任运，能遍三千大千世界。若作意识，即能遍满无量无边无数世界。然为扰疑诸有情故，生随重量，无增无减。善现，如是功德胜利。我先菩萨位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已能成办。故今相好圆满庄严，一切有情见者欢喜，皆获种种广大饶益。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能以财法两种布施摄诸有情，是为甚奇稀有之法。善现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以爱与事摄诸有情，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柔软音为有情类，先说布施波罗蜜多，次说境界波罗蜜多，如是乃至后说般若波罗蜜多方便摄受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以柔软音多说六种波罗蜜多摄有情类，随者何？由此六种波罗蜜多普能摄受一切善法。善现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以力行事摄诸有情，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与长夜中种种方便，劝诸有情勤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给予种种微妙善法，常无厌倦。善现，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以同事事摄诸有情，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圣神通及大愿力现处地狱、旁生、鬼界、人天等中，同彼事业方便摄受，令得饶益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能以如是四种摄事方便善巧摄诸有情，令获殊胜利益安乐，是为甚奇稀有之法。不辞善现，我以佛眼遍观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，有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教戒教授诸于菩萨摩诃萨言：来善男子，如应善学，引发诸字陀罗尼门，为应善学一字、二字乃至善学四十二字，引发自在；又应善学一切语言，皆入一字或入二字乃至或入四十二字，引发自在；又应善学一字能摄四十二字，四十二字 能设一字，引发自在。不辞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皆因善学42字入于一字，一字必入42字。如是学已，与诸字门引发善巧，与引发字得善巧矣。复于无字引发善巧，如诸如来应证等觉。于法善巧，于字善巧，亦于诸法诸字善巧，于无字中亦得善巧。由善巧故，能为有情说有字法，说无字法，为无字法说有字法，所以者何？离字无字，无别佛法，然超诸字名真佛法。何以故？以一切法一切有情皆毕竟空，无即空故。而使善现辩白佛言，若一切法及诸有情皆毕竟空，无即空故，超诸字者，则一切法及诸有情自性毕竟皆不可得。云何菩萨摩诃萨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乃至布施波罗蜜多，若修行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若修行三世七菩提分法，若修行空、无相、无愿三摩地，若安住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若安住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若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若修行八解脱，乃至十遍处，若修行极喜地，乃至法云地，若修行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若修行五眼六神通，若修行如来实力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若修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若修行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，若修行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若修行32相、80随好。云何菩萨摩诃萨诸异熟生六道彼岸及诸神通，为诸有情宣说正法？复此世尊，一切有情皆不可得，有情施舍亦不可得，一切有情不可得故，色乃至食亦不可得，眼处乃至意处亦不可得，色处乃至法处亦不可得，眼界乃至意界亦不可得，色界乃至法界亦不可得，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亦不可得，眼处乃至意处亦不可得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不可得，地界乃至识界亦不可得，因缘乃至增上缘亦不可得，从缘所生诸法亦不可得，无明乃至老死亦不可得，六波罗蜜多乃至80日随好亦不可得。如是世尊，不可得中无诸有情及彼施舍，亦无诸色受想行识及彼施舍，乃至亦无80随好及彼施舍，一切有情法及施舍既不可得，都无所有。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为诸有情宣说诸法，将无菩萨摩诃萨众 自安住不正法，为诸有情说不正法，劝诸有情住不正法，以颠倒法安立有情。所以者何？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尚不得菩提，况得菩提分法？尚不得菩萨，况得菩萨法？继而云何修菩提道，为有情类宣说正法？佛告善贤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一切有情，有情施舍，即一切法，并彼施舍，皆不可得。不可得故，都无所有；无所有故，当知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，亦空。当知真如空，乃至不思议界亦空。当知苦圣地空，乃至道圣地亦空。当知色蕴空，乃至识蕴亦空。当知眼处空，乃至意处亦空。当知色处空，乃至法处亦空。当知眼界空，乃至意界亦空。当知色界空，乃至法界亦空。当知眼识界空，乃至意识界亦空。当知眼处空，乃至意处亦空。当知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空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空。当知地界空，乃至识界亦空。当知因缘空，乃至增上缘亦空。当知从缘所生诸法，无不皆空。当知无明空，乃至老死亦空。当知我空，乃至见者亦空。当知不施波罗蜜多空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空。当知四境律空，四无量四无色定亦空。当知四念住空，乃至八圣道之亦空。当知空解脱门空，无相无愿解脱门亦空。当知八解脱空，乃至十遍处亦空。当知净观地空，乃至如来地亦空。当知极喜地空，乃至法云地亦空。当知陀罗尼门空，三摩地门亦空。当知五眼空，六神通亦空。当知如来实力空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空。当知大慈空，大悲大喜大舍亦空。当知三十二相空，八十随好亦空。当知无妄施法空，恒住舍性亦空。当知一切智空，道相智一切相智亦空。当知欲留果空，乃至独觉菩提亦空。当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空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空。当知严净佛土空，成熟有情亦空。如是善行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见一切法无不空矣，为诸有情宣说诸法，令离颠倒。虽为有情宣说诸法，而与有情及一切法都无所得，与诸空相不增不减，无取无舍。有此因缘，虽说诸法而无所说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如是观时，得无障智。由此智故，不坏诸法，无二分别。为诸有情如实宣说，令离妄想 颠倒执着，随其所应，去三乘果。如有如来，化作一佛，是佛复能化作无量具之有情，时彼化佛教所化众，或令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，或令修行一切相智，或令安住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，或令安住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或令安住诸佛无上正等菩提。于意云何？是时化佛即所化众，颇与诸法有所分别，有破坏否？善现大言：否也，世尊。诸所变化与一切法无分别故。报告善现：有此因缘，当知菩萨摩诃萨众亦复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诸有情如应说法，虽不分别破坏法相，而能如实安立有情，令其安住所应住地，虽遇有情及一切法都无所得，而令有情解脱妄想颠倒执着，无复无脱，为方便故。所以者何？色乃至识本性无复无脱，若法本性无复无脱，此法非色乃至非识，何以故？色乃至识毕竟净故。广说乃至诸有为法即无为法本性无复无脱，若法本性无复无脱，此法非有为非无为，何以故？有为无为毕竟净故。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虽未有情宣说诸法，而与有情及诸法性都无所得，所以者何？以诸有情及一切法不可得故。复次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无所住而为方便，住一切法无所得中，为以无所住而为方便，住色蕴空；以无所住而为方便，住受想行识蕴空。广说乃至以无所住而为方便，住有为法空；以无所住而为方便，住无为法空。善现当知，色蕴无所住，受想行识蕴亦无所住，色蕴空无所住，受想行识蕴空亦无所住。广说乃至有为法无所住，无为法亦无所住，有为法空无所住，无为法空亦无所住。所以者何？如是诸法及诸法空都无自性，皆不可得，非无自性不可得法而有所住，非无自性不可得法而有所住。善现当知，非无性法住无性法，非有性法住有性法，非无性法住有性法，非有性法住无性法，非自性法住自性法，非他性法住他性法，非自性法住他性法，非他性法住自性法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皆不可得， 不可得法，当何所住？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用此诸空修遣诸法，亦能如实说是有情。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佛菩萨独觉声闻诸贤圣众皆无罪咎。所以者何？诸佛菩萨独觉声闻于此法性皆能随觉，即随觉已，为诸有情无倒宣说，虽为有情宣说诸法，而于法性无转无越。所以者何？诸法实性即是法界真如实际，如是法界真如实际，皆不可转亦不可越。何以故？如是法界真如实际都无自性，皆不可得，非不可得有转越故。具受善现辩白佛言：若真法界真如实际无转越者，色蕴乃至有为无为与真法界真如实际未有异否？佛言：佛也。色蕴乃至有为无为不异法界真如实际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若色乃至有为无为不异法界真如实际，云何世尊施设黑夜感黑异俗，所谓地狱旁生鬼界；施设白夜感白异俗，所谓人天；施设黑白夜感黑白异俗，所谓一分旁生鬼界即一分人；施设非黑非白夜感非黑非白异俗，所谓欲流果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。佛告善现：我依世俗施设如是因果差别，不依圣意，以圣意地不可说有因果差别。所以者何？圣意地中诸法性相不可分别，无说无事，云何当有因果差别？善现当知，圣意地中色蕴乃至有为无为无生无灭无染无净，以毕竟空无际空故。卷第531